哎，我这徒弟刚才在这儿来着，我喊喊他，别扭，别扭。 我说您这徒弟叫什么？ 叫别扭。 那您叫什么呢？ 我叫顺溜。 顺溜找别扭。 别扭。啊，来来来来，准备出台，希望大家热烈鼓掌，欢迎我徒弟第一次和大家见面。各位，您看我这徒弟长得多精神呢！啊， 行行行行 啊！ 我说您这徒弟怎么这模样？ 没告诉你吗？他知识太丰富了， 哦， 给冲成这模样。 是啊， 嗯， 那么我能跟他交谈交谈吗？ 我怕你没这个学问呢。 是吗？ 不这样，我跟你商量商量。 好 啊，徒弟，有人想见见你，我看你接见他一下，啊，跟他说几句话，说呢，不要说那个学问太大的话。学问大了他听不懂， 嗯， 你看好不好啊？站住了、对对，好，摇头不算，点头算 啊。 商量好了， 好好好， 我徒弟接见你三分钟。 哎，怎么就三分钟啊？ 多一会儿都不行。 那为什么呢？ 一会儿他有急事去。 他能有什么急事啊？ 对，他还要上联合国开会去呢。 啊，就这模样还上联合国开什么会啊？ 联合国最近召开近亲结婚经验交流会。 哦， 啊， 当模特去。好好好， 抓紧时间拿。 好好， 来。 哎，我不要害怕，绝不咬人。 学生来了。 来啊。 嘿，不错啊。 啊， 是活的啊。 废话，不是活的能出来吗？ 嗯，跟谁来的？ 跟师傅来的。 干什么来了？ 说相声。 会几段啊？ 会三段。 你贵庚了？ 吃饭了。 吃饭了？我问你贵庚了？ 吃的炸酱面。 完了完了完了 啊！ 不行了不行了， 你承认你不行了吧？ 谁不行了？ 你不是你不行了吗？ 你徒弟不行了。 怎么他不行呢？ 让我给问住了。 哟，你问什么来着？ 我一开始问他，他回答的还算不错。 啊啊！ 后来我问他，你贵庚了？ 他说呢， 吃饭了。这对吗？ 吃饭了 啊？ 对呀， 对， 吃饭了。 怎么？ 我们是吃了饭了。这不假呀，吃饱了肚子上台吗？没错啊。 我怕他没听清楚 啊啊！ 我又问他一句，你贵庚了？ 他说呢， 吃的炸酱面。 太对了，他就喜欢吃炸酱面。哪天我也请你吃啊。 哎呦，哎呀，背不住，这师傅也不懂吧。您等会儿我问问您吧。 您问什么？ 问贵庚，回答是吃饭了。 嗯， 还吃的炸酱面，这都对吗？ 这么回答 啊？ 那可不对。 哎， 那你怎么这么回答呢？ 哎，怎么这扣我脑袋上了 啊？怎么说的？ 这话不是我说的 啊， 你徒弟说的。 不能，他那么聪明，他不能说那话。 本来就是他说的呀。 是他说的吗？ 就是他呀。 哦，这句话是他说的。 就是他说的。 他说了，你把他怎么样？ 哎，这师傅还不讲理。 不是不讲理，他不能那么说。 你不信你问问去。 我问你，走 开。问问 来了， 来了， 好，你看这俩字多清楚，来了。 往后问， 跟谁来的？ 跟您来 的。懂礼貌，你都不说你跟您来的。干什么来了？ 说相 声。好啊，你是我说相声说三十多年，这俩字我说不清楚，你告诉我了，说相声来了。会几段啊？ 会三段。 哦，会。哎，不 识数啊。 这是三段吗？这个，君子动口不要动手了啊。我问你啊，听着啊，你贵庚了？ 吃饭了。 哎，吃。 哎，怎么样怎么样？哎，我没啊， 还没听清楚，你着什么急？问你呢，记住了，不要不加思索脱口而出，答错了人家笑话你。